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你陪我去走走，漫无目的的走，原谅我不会再犯错。就这么说，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你陪我去走走，漫无目的的走，原谅我不会再犯错。就这么说， 浪潮 Listen to us， 海边吹吹风，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你陪我去走走，漫无目的的走，原谅我不会再犯错。我想要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这感觉仿佛又回到相爱的时候。你陪我去走走，漫无目的说， 真的听到一首好歌，无论是新歌老歌，都会呢让你产生到很多的不同的感觉。而且呢，在下午四点钟午后的时刻，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很想，哎呀，勾引我们去海边逛一逛、走一走的心态的一首歌曲，是不是心也跟着飞扬了起来了呢？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如雨，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什么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我无法失去你，可也天上，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去 彩虹，哪怕是一场阵痛，一生叹息。 Listen to Wise。 听到了我们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首首真心好音乐，有没有让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21，进入话题，与我们24小时随时的留言互动。耳畔响起的这个声音来自周慧，好久不见。 与其让谁成为过客，我想要自己做个旅行者。就算外面的夜晚很冷，各种风景却如此动人。 是为个 弯弯月光照着维多利亚港，一个人的烟火依然盛大，而辉煌世界地图上唯有不期而遇的心。 我们 Listen to One 的真心 Vocal 周慧带来的这首弯弯的月光，在去年的时候呢，他也曾经举办过一个漫步月光 Where in the Moonlight 演唱会哈、那这次的听到的这个声音呢，也是加了很多全新的元素啊。虽然是一首周慧式的情歌，但是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无论从歌词的走向啊，包括呢整个的曲风哈、也听到了很多的这个唱跳的东西在里面 ，R&B 十足，而且还有拉丁元素融汇其中。有那么一点点 sexy 的异域风情，就在这首弯弯的月光，是不是这周慧小姐对月光情有独钟呢？演唱会呢也是跟月光有关啊，这首歌曲又来了一个月光，不知道下一支作品会是怎样。16:14，好音乐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能错过的好歌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下过雨的城市，有很多的思念被提起。 人们总是和时间在比赛，都生怕停下来，我更希望比生活慢半拍。与其去幻想空洞的未来，何不享受现在，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Nothing to do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高轻松的程度，别忘了终点是人生的旅途。No one but you， nobody can do it but you， 感谢你的不服输。 少年在玻璃上画笑脸，伴随着雨点再见每一个昨天，他也曾沦陷但从不愁眉苦脸，在痛和泪中褪去了懵懂，但他从未过放弃，有人说自不量力可他坚信，于是鼓起了勇气，但是却无能为力，过了年纪男孩已不再年轻，满腔热血褪去，但依旧不变的是不放弃和当初的决心，他唱着 Ooh,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高轻松的程度，别忘了终点是人生的旅途。No one but you, nobody can do it but you。感谢你的不服输，沿途的风景比终点更精彩。The world's gonna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battle show. 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我是你的 DJ 麦，看到了我们的万能直播贴，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万能直播贴呢还是这个老贴哈，因为今天忙到没有时间发新贴，我们的听众 My Likes Mike 说新节目的名字很洋气，越听越洋气啊，非常符合这个设定就对了哈，定位很精准，这个名字对哈，那其实给你们的名字也很洋气啊，我们的节目叫浪潮对吧，浪潮 Listen to One 嘛，那你们就叫浪花好不好，我们所有的浪花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在浪潮里集合，完美。节目当中的新歌老歌都是送给各位午后的礼物。 내곁에손을잡고서같이걸어요비가오는밤에도외로웠던낮에도그대와난빛깔을내게가득칠해줘요내가더잘알게요이렇게같이있어준다면 No, I believe 라라라라라라부르는노래자꾸자꾸찾아헤매이던그대와마요마요마요내사랑그렇게나말하고싶어 Say I love you 쉬고싶은밤에도바쁘던아침에도그대내게쉴곳을마음속에마련해요내가더잘알게요그 그 맘을 내게 나눠준다면 No, I believe 라라라라 꿈은 너네 자꾸 찾아 헤매이던 그대와 坚持下去的动力还在。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时针指向了16:31，克林克林克林克林。我们要继续呢为大家推荐，整个周期的好音乐。我们呢在QQ 打开 QQ 音乐哈，搜索浪潮，可以看到我们的腾讯音乐浪潮榜，会在整个周期呢为大家推荐的很多好歌。当然了，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日播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整体的大框架的来推荐更多的真心好音乐。我们节目里推荐的每一首歌、每个作品都不受全网平台的版权影响，不考究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选出每个月值得真心推荐的新歌老歌，为大家在节目里呈现，多元展示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特别想送给今天的北京好天气一首歌，当然主要是送给正在收听电台的你，感谢聆听。 浪潮 Listen to Why。 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念了。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决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转移的 Girl， 真爱你了，拥有就无求了，若还有舍不得，就是与你分割。天是透明的，因为黑夜已过去了，因为你笑了，所以想念很快乐。心是透明的，因为有你永远陪着，因为你决定爱了，所以等待也是值得。 我们最早听到的版本应该是在2002年电视剧版本的《风云之雄霸天下》和《风云必胜》。老歌和重新的演绎，我们总会可以听到跨时代的一种连接，这或许就是好歌优质的流行音乐作品的一种传承的精神。我们最早听到的鸣谢的就是他，黄国俊。在浪潮 Listen to One 16:36，我们同样听一下被再次演绎的作品，有没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让你产生到新的共鸣？ 怕了风雨 烦我解决不读话，想我冷眼，还想我孤勇于世间，要我阳光，还要我飞沙遮天光，喜我哭潇洒，还喜我心如枯木，自我梦境，还赐我一把火烧尽，与我沉睡，还与我挥手自卑，爱我纯粹，还爱我痴情不迷，对看我自狂自妄，还看我流连断肠。看我火云连天的，要我直面，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身勇无前，还祝我身魔无间，为你隐遁，还为你烈火焚城，渡我情真，还渡我夺魄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弯腰沉沉，挂我孤勇星光，还挂我欲盖弥彰。 浪潮 Listen to wise Like Freddie Minaj. Tim Wan be my labor. Rifle jacket is a cool call. All they care about is profit, not a juice of me. Hustle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Don't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 Don't try to kill my vibe, now follow me. Tim Wa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唤醒你的耳朵，时间来到了16:42，我是麦麦麦同学。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同样为大家甄选出的优质新歌，来自莫文蔚，为大家推荐这一首《初恋》哈。这首《初恋》呢是周星驰1996年电影《食神》中的插曲。电影中呢，莫文蔚是大胆扮丑，然后饰演火鸡哈。成为了很多朋友的童年回忆，还记得吗？这首《初恋》原本呢是日本歌手村下孝藏的作品，在80年代由香港歌手林志美翻唱。当年的《食神》拍摄的时候，剧组其实邀请了莫文蔚演绎了一版，作为了其中的一段配乐。很多看过电影的人呢都很喜欢这首歌曲，可惜当时那个年代啊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只能从电影里面的录下来听。这次在莫文蔚的新专辑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来听一听。由他重新演绎的这一首《初恋》，好音乐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 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上几天， 快的感觉飘散你，可爱的一个错乱。 初恋女友们，你的初恋男友给你们点播了一首初恋，欢迎正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的众多小伙伴们，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们哈。正在报道的笑笑爱天天是从边走边唱时代呢第一波的 VVVVVIP 听众就对了，欢迎苹果小诗以及刷一下哈 MyLikes 新岛等等。 浪潮 Listen to wise。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你消失了，是不是我错了搞错了太亏了，你下着你望着你走了都回不去了，让从前快乐。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怎么看你笑着我却心如刀割，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怎么会谁都却都不提要幸福，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我们怀念什么，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又怎么了，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怎么了你消失了，是不是我错了搞错了听坏了，你走着不笑着你走了我们也好了，要比我快乐，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祝福我最爱的遇见更爱你的飞翔者，究竟需要一个人多少年去度过，我不想说你不会动，请别可怜我，谁说我一定要永远笑着，我不想，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记得在明天下午四点钟打开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吧。我是你的 DJ 麦麦麦同学，我在浪潮里等你。C

伤。